期的五细沙， 点出思春期的甜酸苦。嗯，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周杰伦2016年版的《龙拳》。 他明明就是 Now You See Me， Now You See Me， Now You Understand。12:04，我是欧马克， 我是玛丽。Oh my god， 今天是7月1号，哎， 怎么了？ 那我们的青春影城要延后吗？ 对耶，今天是初一十五点歌区耶， 但下礼拜我们好像还有两部电影要送哎。 哇， 就是要下礼拜送很多电影吗？还是今天一小时猜电影，一小时点歌呢？大家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初一十五应该就是要点歌， 所以就下礼拜一再玩青春影城的意思吗？ 我们要当个有原则的人。 哦，我以为你是要说我们要当个有缘分的人那样。 嗯，我们要当有原则的人。 OK， 好的。所以呢，今天7月1号呢，我们每个国历的1号跟15号，如果有青春点点的现场节目的话，我们就来开放大家的点播时间。就你有什么想要点播的歌曲，或者你最近有什么心情想要分享的，欢迎等一下打电话给我们。那今天的一开始呢，有生日寿星，7月1号的生日寿星是第一次留言的雪。 雪一片一片一片一片， 对，就是那个雪，一直想要寄信给你 们。雪花飘，轻轻飘， 对，就是那个雪，一直想要 一个我。 什么？ 雪人的眼泪。 继续啊。 不太雪。 一直想要寄信给你们啊，但都没有提笔，哈哈哈。愿望是。虽然极穷，但是好想出国玩啊！老天给个机会吧。 那你可以去一些很近的或是比较便宜的国啊。 你说像板桥？ 我觉得你的国的定义可能跟我国的定义不太一样啦。我想说，你就抢个联航，比如说哪边有去什么新加坡很便宜的， 你说2000-3000块去越南、河内、胡志明市 之类的，你也是可以出国啊。 2000-3000块抢联航。 看如果可以抢到那种199那种。 对，那你就是要付出那个时间跟精神。 Yes， 他说想要点播今天生日，也是今天生日的佑嘉的新歌。 什么？ 佑嘉今天生日哦？ 怎么那么客气？上次没说快生日了，说了又能怎么样呢？ 好像哎哥，你现在换位思考一下，今天你去宣传你的书或你的单曲，然后今天是7月18号。然后你会主动跟主持人说 哎、欸、你知道吗， 我明天生日哎、欸。 有，可是有一个人会一天到晚在情人点点说哎、欸、你知道吗，一二是伟人诞生。 谁这么不要脸啊，谁谁会这样子，会这样讲的，我想他真的是伟人。好啦，7月1号生日的佑嘉，还有7月1号的雪，祝你们生日快乐。还要希望主持人还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亲人都可以身体健康，口袋满满。不管能不能去问该不该破坏，心不够坏，热血儿女不爱，有坚持总有这个年代。容忍世界让你失望，好证明我们不平凡，容许自己有点迷惘，非常正常。难题和难都没有标准答案才好玩，出路没出来，大人就是些教养更沮丧。在天堂战场，边闯边想，要不是不满现状，谁还会想象天堂？要不是迷失方向，今天还待在老地方。在天堂跌倒，在地狱站起来，我说失败比较快，在天堂跌倒，在地狱站起来，我不管能不能去问该不该，我还可以更坏，未来还没赶不走的我来。准备好你的电话，待会我们就要来接听今晚的7月1号，也是2016年下半年的点播特区了。 下半年开始了。 对啊，好可怕哦！2016年的那个新年计划啊，我全部都胎死腹中哎，都没有再继续做啦。 可是你有新计划啊？ 新计划什么？ 你又要去脱口秀了耶！ 哦，对啊，我要去脱口秀了。 对啊，这不是新计划吗？这应该不在你的新年计划中吧。 对，这不在我的新年计划中，所以这个就是 这种就是魔鬼，就是我走路应该直直 的 走， 你是有想啊， 然后他突然岔出来的，所以他就是让我偏离计划的魔鬼。嗯，好啦，就如果大家想要去听听卡米蒂布基叶的话，这次布基叶跟周杰伦也有关系，叫做啪啪范特西。 为什么叫啪啪范特西？ 可能因为在之前 范特西 就是 fantasy 嘛，就是幻想啊，所以就是啪啪应该是那种单身啪啪啪的概念，在讲性幻想的事情。这一次， 那跟周杰伦就是没有关系嘛？ 范特西啊。周杰伦范特西，不然啪啪周杰伦。 我以为你要狂开周杰伦的色的玩笑，我以为你们要火力全开讲周杰伦、欸。 性幻想对象就狂讲周杰伦这样子哦。 纽约时报畅销小说改编，全美3700万人共同落泪。今年夏天最美好的相遇，我就要你好好的电影原声带，环球。 We love music. Music.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还好有他们，在前进的路上一直为我们歌唱，洋溢着自信。那些不被理解的都不重要。岑宁儿、陈慧婷、艾怡良、彭佳慧、卢凯彤、魏如萱都在 Legacy 2016年都市女声。 快写一首情歌，雅俗共赏。 今年你绝对无法忽视的声音，音乐怪才许嵩全创作最新专辑《青年晚报》，30而立的生活哲学，雅俗共赏，海蝶音乐震撼发行。 我是曾永熙， 最亲的也最残忍，难愈合的裂痕，飞碟难还，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9:18，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0223639955，0223639955，7月1号来到我们一个月两次的初一十五点歌之夜。现在在电话线上呢，刚刚有三线在响，我猜三线当中其中一线是 trash， 一线是达人。现在剩下两线，我猜其中一线是 trash， 一 线 是 达人。嗨，你好。 喂，马克吗？ 我猜错了，嗨，你是？ 我是点歌战士。 点歌战士 哦，点歌战士你好。 嗯， 你要点什么歌？ 方大同的《我想世界》。 为什么啊？ 因为要聚考了。 不是，因为现在有暑假特产。 有什么暑假特产？ 就是一些屁孩会在网络上那样子，就是那种屁的。 你的年纪不是也是屁孩吗？ 没有，我18了。 18岁 不是 屁孩啊！你在说什么？ 18岁，你们的味道还是很屁啊！你知道捷运车厢现在是有浓浓的国高中生味道。 你说网络上，网络上的屁孩是什么？他们会讲什么？ 就是他们会一直去呛别人，然后就是跟别人玩那种游戏，然后比技术比别人差，然后哭着，然后这样呛别人。对。 哦，你说在打线上游戏的时候也是。 对。 然后输了以后都怪别人，都不会检讨自己。 所以你有玩线上游戏哦？ 有。 你玩什么？ 忍斗风云三。 忍斗风云三。 忍者的斗志这样，忍斗那样。 是忍者游戏，然后它的原本的设计方式就是以那种斗志，就是他们的剧情方面就是一个小斗志这样。 嗯，斗志，一颗斗志。 多么可爱。 画风也是可爱的吗？ 还蛮可爱的，里面服装，对。 那战斗是哪一种类型的战斗？它是像那种样，你要登入伺服器，然后到处跟真人会遇到真人，然后去杀别人这样子吗？ 真人没有，它在里面就是类似，就是每一个都是类似大概的那样大小，然后你可以去搭配你自己的衣服。 嗯，还要换衣服？ 对，你也可以选择不，你也可以选择穿最简便的衣服也可以，还有送，对。然后就是游戏方面就是用滑鼠这样子， 然后呢 滑鼠左键，然后放奥义就是按键盘，就这样而已。 放奥义就是按键盘，用滑鼠左键走路。 对，就是那种拖移的方式，左键拖移， 左键拖移，然后遇到其他的豆子你就放奥义，就按键盘。 哎，对，可以先攻击别人，等到的那个魂的技够了以后就可以放奥义。 那如果被人家攻击了你就死掉了，然后你就会原地复生。 要有神仙丸才能够复生。 要有神仙丸才能复生。 对。 那如果没有怎么办？你那天就 结束了。没有，那你就，对，那就死了啊。你就看别人队友在那边继续玩。 所以有人可以选择他当神仙啊。 所以几打几？ 以团队的话，可以2打2、3打3、4打4，也可以那种个人战斗，每个人都是一队，可以有4、6、8人。 哦。 先生问这么细是要下载了吗？ 没有啦，就想知道一下嘛，知道屁孩们在玩什么啊？嗯，好，感谢你，点歌战士，希望你继续玩得开心。你现在正在玩吗？ 没有，我现在要准备睡觉了。 哦， 好，晚安喽， 拜拜， 拜拜。 02-23-63-9955 12:24，青春点点点，初一十五，七月一号的点播特区。嗨，你好， 马克好，玛丽好。 嗨 ，Trash， 有 What's up？ What's up？ 你要听什么歌呢？ 我想要听《一眼瞬间》。 哎呦，哪来的 idea？ 是看金曲奖有感吧？ 金曲奖唱这首歌哦。 是啊，就是因为表演嘉宾有张小姐跟老萧嘛。 嘿， 这首歌刚出来的时候，老萧甚至还没有个人的专辑，这应该是他第一首自己的歌。 嘿， 然后就看到好像那种前辈提携后辈，结果两个都先后得了金曲奖的歌王歌后。 嗯， 这种例子很少哎，除了他们这一对以外，大概就只有姜蕙跟施文斌。 哼， 对啊， 好的， 好， 拜拜， 拜拜， 拜拜。 我在看金曲奖的时候，对，就是刚刚说到那个阿妹、张惠妹跟萧敬腾， 嗯， 然后觉得今年是流行紫色的发色，染成就是紫色， 紫紫的， 对，紫紫的或是 蓝蓝的那样吗？ 好像蓝也都是偏很紫、欸， 嗯， 对啊， 你要尝试吗？ 我不行啦，我没有办法。一眼瞬间，02-23-63-9955。 谁都不该离太远。 迎接那句点。 听到的歌曲就是阿妹张惠妹跟萧敬腾的《一眼瞬间》，其实你要把它接在手牵手后面去唱也是很适合的哟。0223639955，嗨你好。 喂你好。 你是？ 我是戴咪。 戴咪你要点什么歌呢？ 哦，我想要点首歌，可是我不知道它歌名耶。 那你是要唱给我们听吗？ 完全不行。 那你是 要 朗读歌词吗？ 没有没有，因为它是日文歌，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金曲奖，因为我这次有看现场，我觉得平井坚很厉害耶。 你说那一首，他是新歌吧？那一首 可能是，因为我觉得哎，我没有听过，可是我觉得平井坚是太厉害了，他一唱歌，整个就觉得哇， 我记得是他的新歌。 那好吧，那我换别的好了。 因为他的新歌叫什么？ 你说平井坚的歌吗？ 对、啊、 我想搜寻金曲奖平井坚， 我搜了，可是我看不见，他一直播，他一直搜寻出来是他旧歌的名字，哎， 为什么？ 哇，我也不知道哎。 你搜寻金曲奖平井坚不就有了吗？ 对啊， 真的吗？ 平井， 有啊， 我刚刚也搜寻金曲奖平井坚啊， 有啊，第一个就是啊。 哇，是 Friends 吗？ 对啊。 哎，不好意思，我刚刚看错歌， 真的 那有吗？ 那叫什么魔法的什么什么？ 嗯哼， 对啊。 哦、那这可以点吗？ 那好啊。 好，那谢谢喽。 晚安哦， 晚安，拜拜， 拜拜。 我们要一起好好迎接那句。相爱是错， 错过又算什么？这一次我们宁死不放手，彼此的心一跳跳过天荒地老、只要看你一眼，一瞬间，哪怕是眩しく笑うから、つぶったまぶたに残ったオレンジはいつしか僕のハートの色になった。君があんまり無防備に泣くから、釣られた僕が止まらなくなって、最後は君が背中をさすってくれたね。愛という曖昧なものに君はその指で輪郭を描いてくれた。大げさなことは何もできないけど、君を笑顔にする魔法は 在第27届的金曲奖颁奖典礼当中呢，有几个现场的演唱表演是唱了以后让大家觉得天哪，真的是现场功力很会唱歌，平井坚是其中之一，然后刚得到金曲奖新人奖的谢震廷也是之一，尤其在他刚得完奖以后，照理说应该是心情很激动的情况下唱，听起来跟 CD 一模一样，好恐怖，好恐怖啊。说到平井坚呢，就蔡伯章，就台湾的剧场鬼才导演，最近会有一场演出，那今天看到他的售票宣传，然后他看到了平井坚的演出之后，他每天都在他的板上疯狂说我爱平井坚，我爱平井坚，对，我爱。那然后他在他的售票网页上面也是就是写了一大堆，就是最后什么说大家买票啊，什么在哪里啊，什么什么，那最后也是我爱平井坚，非常夸张。其实看平井坚就是或是看 R&B 歌手，不管是平井坚还不管是平井坚还是 Mariah Carey， 你可以看到他们唱歌的时候那个手势很多，然后那个手势呢就会跟着他的音高上上，他不是为了要花俏然后做成他表演的一部分，他那个手是真的在辅助他的音高的，所以就是如果你要模仿他们唱歌的话，你要知道那个原理是什么，你不是一直在那边手这样上下上下，明明在唱低然后手很高这样，那就是你就失去了那个手在辅助你的声音的一个作用了。 日の本音、君の寝言の話、そして大好きのキス、そして大好きのキス。 正歌金曲，关于爱与自我的十首新女生独白。新世代水系女生 Erica 第二波率性主打绕， 时针在闹，催促到天荒地老，为何要赛跑，为何要度秒，我不知道，裙摆呀 是自己，新世代水系女生 Erica 第二波率性主打绕，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Lady， 还记得 Lady You Decorated My Life 吗？ Your shining armor, and I... 美国乡村歌王肯尼罗杰斯8月14日小巨蛋告别巡回台北演唱会，购票请洽宽宏售票系统及莱尔富 OK 便利商店。 没人能预测下一秒，但这一秒要快乐，就要听台湾爽。台湾爽首张创作专辑《乐活练习曲》，6月15日快乐发行。Enjoy Music， 喜欢音乐。 我是林宥嘉。 还可以更坏，未来还没出来， 佑嘉生日快乐啊！12:38，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02-2363-9955，嗨，你好啊！ 嗨，马克，玛丽，你好， 你是？ 我是阳明山下智久。 阳明山下智久，你要点什么歌呢？ 我想要点 Steve Wonder 的 Rainbow in the Sky。 啊？我看一下啊、 哦， 最好是新版的，就是 Live 或者新版的。 什么什么 in the sky？ Ribbon, R-I-B-B-O-N. Ribbons in the sky. Ribbons in the sky. Stevie Wonder, 现场版哦。 就是类似现场会比较新的，因为那个编曲，因为我觉得像他的歌就是现场的东西，我觉得很有味道。 对， 而且今天这个是我中午吃饭，就是跟，因为中午就是去谈一个合约，就我现在要出书了。 你要出什么书？ 就是要出一个类似，就是怎么样出去跟全民，就是他会用一些拍片技巧，然后帮你的生活加分的一些书这样，然后里面会有一些行销跟怎么样让你的影片有多一点曝光率的一些教学，像比如说就是男朋友应该要学习怎么样帮女朋友拍照的一些几个技巧，或者是怎么样拍小孩，怎么样拍动物这样。 哦、 对，会有一些生活的一些，对，然后但是后面会有一些部分是，如果你是专业的人，那你应该要怎么样去定位？就比如说你要怎么样从一开始市场，然后就是去定位，然后让你那一片比较多人看，然后怎么样获利，怎么样赚钱这样。 所以前半部给素人，后半部给想要从事这个行业的人。 对，然后是比较新媒体的部分，也会教一些直播啊，或者有也会教一些。比如说网络的这种串流的影像要怎么处理会比较好？ 这 些这些主， 听起来好实用、 哦。而且你知道吗？就是给开给我的条件很好，好像我完全无法拒绝，所以当场谈，当场就签了这样。 你说条件很好是什么意思啊？ 因为我现在已经很少碰到，因为现在不是出版业不是都很不景气嘛？ 对啊。 可是你知道吗？他们那个合约是预付版税的。 嗯。 对啊，那我就觉得就是，而且他的那个版税没有很，就是因为我是新人嘛， 嗯， 原来当然出版业我是新人，可是并没有因为这样子版税比较低这样，然后还有流量的话，还有那个版税还有往上再谈这样，如果你卖的本数够多的话， 嗯， 可是就是现在就是，就我们其实谈大部分就是都在谈怎么样卖书的问题这样，因为。他不担心我的内容，他担心就是他也不是担心啦、啊、他只是想要把目标放在怎么样卖书、 嗯、 所以可能会因为预书是预计明年1月底上9月要交稿9月底以前要交稿。 那可是你的东西都算很新的诶、欸、他不会在这半年之间你要出之前可能又来个什么大变化吗？ 所以他我在想说他才要摊快，就是因为这样子。 那你已经开始写了吗？ 我其实本来就有在写一些类似的东西，然后再加上以前我写过的东西， 整理一下就可以了。 也没有到可以啦，因为要6万字嘛。 嗯、 哦。而且还要找图片，就是比如说可能要找 Sony 啊，看到 Sony 的 Canon， 他们要支援一些，比如说可能要做一些联合行销，看怎样怎么植入这样。 嘿嘿嘿。 所以其实稿要赶快先出来，然后后续才能去谈这些东西。 所以你这两个月要把它做完，哎，七月到八月，八月到九月，对。 因为我前一阵子因为做了一个华航空姐的采访的一个影片， 嗯， 那因为两天就破了100多万， 嗯， 就在 Facebook 上面， 嗯， 然后就现在会比较有信心，就是去做这些事情。 好哦， 对啊， 祝你成功。 哦，然后这个就是我在，因为我们约那个行天宫附近那个有一家很不错的牛排老牛排店， 嗯， 然后我去上厕所的时候就刚好听到 Steve Wonder 的。这个歌这样， 嗯， 所以想说那就点吧。 好的，智久加油， 好哟，拜拜， 拜 拜。 02-2363-9955，12:42的青春点点点，在每天的一开始的两个小时，12点钟到2点钟，今天是你的点唱机时间，点播时间，今天我们是你的 jukebox。Thank you. Hello， 你好。 喂，你好。 嗨嗨，你是谁啊？ 中立版神虎。 中立版神虎。 对。 中立版神虎，你要听什么歌？ 我要听伍佰的歌。 伍佰的什么？ 冲冲冲！ 冲冲冲！要找电脑哎。 冲冲冲！那五星星月星光这一首、哦。 对对对，因为我七月一号就是今天要实习的。 什么实习？ 就是去饭店。 学校的合作那种实习吗？ 嗯，对啊，就是要去一年这样。 一年哦，不是暑期实习。 没有，因为我们学校规定是一年的、啊。 那饭店实习内容你要做些什么？ 什么都做，把屎把尿，然后再去餐厅做饭给同学吃，不给客人吃， 就是做房务啊，对啊， 做 housekeeping 那样吗？ 整理房间， 对啊，对啊，嗯，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而且这是打第二通进来的， 蛮 幸运的， 是不是很好打？ 今天比较好打，之前不好打， 这两天非常异常好打。异常现象、 哦， 对， 好， 晚安喽。 好，谢谢马克玛丽，拜拜， 拜拜。 定情歌， 好了，嘿咻嘿咻， 02236399555，嗨，喂喂喂， 喂， 嗨，你是？ 喂喂喂，怎么称呼 ？Hello， 我是第一次打电话进来 的。 喂， 你叫什么名字呢？ 我可以匿名吗？ 那你就叫匿名喽。 好啊，我今天第一次打进来，我有点紧张。 你要点什么歌呢？匿名，你还好吗？你听得到吗？你为什么不讲话呢？ 匿名，匿名，匿名，你听耳机里，你听话筒里的声音。 好， 你要点什么歌？ 我可以点歌吗？ 你要点什么歌？ 我想点倔强。 倔强， 对，五月天的。 这么久，只有我点的是倔强。 对， 是叫这么久。 我想说就是来来回回，来来回回，喂喂喂，喂喂喂，然后点倔强。 哎， 为什么要听倔强呢？ 因为我是高三生，然后我后天要考职考，然后刚刚睡不着，想说点点看。结果真的打进来了。 听倔强会帮助你入眠吗？ 想听，因为后天要指考。 嗯，干巴爹， 加油喽！ 谢谢， 拜拜， 拜拜。 如果你用飞碟联播网的 APP 啊， APP 上面可以直接 call in， 然后你 call in 了之后你还听得到 APP 的声音吗？ 听得到，所以很多人都说怎么会有两个声音，因为你的大头你好像要按暂停 哦。这是不是应该要就是 根据之前的那个经验法则应该是这样， 是不是要跟 CEO 就是回报一下？ 那你要马上填写那个申请单吗？ 就是如果用那个一键 call in， call in 了之后可以就自动 它自动关掉。 对，不然的话这样每次都要这样。 那是指接上线关掉呢，还是嘟嘟嘟嘟通了就会关掉？ 哦，好麻烦哦。啊，通了以后才能关掉，通了以后 可以做到这个吗？ 可以吧，吧，可以吧，这个感觉起来可以啊。不能绝望，我和我骄傲的倔强，我在风中大声的唱这一次，为自己疯狂，这一次我和我的倔强。 烧过才能出现凤凰，逆风的方向更适合飞翔，我不怕千万人阻挡，只怕自己投降，我和我最好的倔强，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一站是不是天堂，就算失望不能绝望，我和我唱这一次，为自己疯狂，就这一次，我和我的倔强。我和我最后的倔强，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一站是不是天堂？就算失望。绝望，我和我骄傲的倔强，我在风中大声的唱这一次，为自己疯狂，就这一次，我和我的倔强，就这一次，让我大声唱，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就算失望。 放送。 I'm sorry for everything, no, everything I've done. 格莱美最佳摇滚组合迷幻乐团献给摇滚最震撼的热血回忆，请听环球迷幻乐团迷雾幻境世界巡回演唱会。 I'm sorry for everything.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是吴克群， 我是马克， 我在马拉威看见儿童梦想长大，却分分秒秒与饥饿奋战。 受到极端气候影响，非洲面临20年来最严重的旱灾。 饥饿儿童的呼声，你听见了吗？勇士出击，危机远离。邀您捐款饥饿30， 报名7月30、31大会师， 请上台湾世界展望会官网， 或拨02-2175-1995。 金氏世界纪录最伟大钢琴家理查·克莱德门，2016世界巡回音乐会，7月23台北，7月24台南。购票请上 KKTix 或全省全家便利商店。 大家好，我是玲珑。 12:54，今天呢，其实这个礼拜艾怡良都要送我们好吃的巧克力酥。巧克力酥是什么？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就当你拿到以后，你就会知道了。现在要送上的这首歌曲就是来自于艾怡良，请问你知道这首歌的歌名吗？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然后呢，在星期天的时候，7月3号，你也可以去西门红楼旁边。亲眼看看听听艾怡良的台北签唱会哦。02-2363-9955 2363-9955。 没有天空怎么画上那片蓝，归零以后才懂得爱，关于将来怎么安排也不难，慢慢来会习惯。我爱过错过这点伤无碍，无奈我在你的爱之外，感情里总有个人会落单，痛着痛着就习惯。我爱过错过这寂寞无害，唯有一天我还能笑开，一路上要绕过了几个弯，才能来到最美那一段。成全我最爱的男孩，我想这就是不到的未来，有他细心的掌管。没有天空怎么画上那片蓝，归零以后才懂得爱，关于将来怎么安排也不难，习惯。我爱过错过这点伤无碍，无奈我在于你的爱之外，感情里总有个人会落单，痛着痛着就习惯。我爱过错过这寂寞无害，会有一天我还能笑开，一路上要绕过了几个弯，才能来到最美那重来。你什么好悲哀，我一个人爱乐的自由自在，谁柔情柔的疯狂的被疼爱，就算舍不得也懂得不再管，至少哭一场还痛快。感情里总有个人会落单，痛着痛着就习惯。我爱过错过这寂寞，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一个叫蔚蓝的八九十。 对， 蔚蓝的蔚是什么啊？ 哎，要搜八九十一定搜得到。 我搜到了。 对， 八九十是在唱什么？是什么样的歌啊？ 嗯，他就是八零年代、九零年代，然后我们都用了是缅怀那个时候，剧情很多。它是哦，它是粤语歌曲啊。 嗯， 那时候就笑片很多，港片很多。 嗯。 啊，怀念那个时候，然后那个时候人家我们都在讲电话，都不会用通讯软体，有了通讯软体大家就是纸船，都没有在讲电话了，人与人的沟通也变少，就是这样子。然后我就听了，哎，我也是第一次听到哦，我也是最近才听到，我觉得很好听， 嗯， 挺快，然后意境很深啊，就是这样，还不错。 好哦，国道小飞侠，谢谢你的介绍。 好，谢谢， 晚安哦。 拜拜。 好，晚安，拜拜， 拜拜。说到就是八九十，就是八零年代、九零年代，我今天才在我的同学的脸书上面看到一个，他 PO 了资源回收外星宝宝。 你说那四个桶子哦？ 对，那四个桶子，然后你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吗？你还记得吗？ 我就算看到名字，我都没有印象，他们叫那四个名字。 我现在真的想不起来， 这个叫什么辣椒还是翡翠的、啊、 红辣椒还是什么之类的，然后红辣椒好像是吃铁罐的、 嗯、哼， 然后黄色是吃什么的，玻璃的，绿色是、嗯、啊，我有点忘记了，那个时候在做资源回收宝宝的时候，的确是90年代的 产物， 对，生存在90年代的，生长在90年代的共同回忆，那时候国小都要做资源回收呢。只有八九十，在那个世界永有分寸，梦想亦如愿，伤痛快乐苦气笑片，巨星争太多，八个老区里见过，讲声 hello hello， 怀声的呼叫，无边诗意唱过后，年已庆就一曲胭脂扣。好一家乐大院，行动家重返屋，也再相恋入丽院，人海里许愿，道别那个光吻中记取，爱已流逝，卡式带里如流水，是一点点过去。圣诞夜璀璨四射，高兴八九十，在那个世界铁马飞过，变穿越城寨，中国武侠翡翠亚洲吃玻璃送走，每一晚都唱一次，各位观众晚安，遥远的他说话必共一起走过，是不是该安静走开，哦，十好一家乐大院，行动家重返屋，也再相恋入丽院，人海里许愿，道别那个光吻中记取，爱已流逝，卡式带里如流水，思忆一点点过去。哇哇真是简单的有趣，你或者我 WeChat， 然后亦没偶像可爱下去，资讯泛滥里有心也没空多讲一句，怀念你与我暴露了电话中，以前是真的会跟高中同学，然后讲个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的电话。 嗯， 真的哎。 其实跟现在的视讯有点像吧，因为跟同学讲电话，有时候我们的话筒也都是空白，在各自做自己的事情。 啊、 只是以前视讯，你的就现在视讯你可以放着，可是以前话筒你要拿着。 嗯嗯嗯。02-2363-9955，1:08的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嗨、嗯，你好。 喂，等一下啊、 哦！喂，嗨，你是谁啊？ 我叫肖郎。 肖郎， 肖郎，你也是18岁吗？ 不是哎、欸， 萧郎几岁啊？ 要三十 了。啊，完全 有够年轻。萧郎要点什么歌呢？ 我想先问哥一件事。 嘿 就是那个卡米蒂表演，你是三场都有吗？ 有啊，我不是在 APP 上面回你了吗？是啊，是啊，我有三场都有啊。 哦，因为 APP 好像有点问题。 哦， 那 你要点什么歌呢？ 我想点韩红的《一个人》。 韩红的《一个人》？ 嗯，有吗？ 应该要找找。为什么想点《一个人》呢？ 嗯，我觉得他那个 MV 拍得很好看。 他是有内容的吗？ 有故事的。 故事在演什么？哎，是不是最近有人看韩红的《狂哭》啊？一个人，我记得电台同事有一阵子掀起讨论， 因为那个 MV 拍的就是蛮有故事的。 那我要现在来看。 送给你哦。 好，好的，谢谢， 拜拜， 拜拜， 晚安。 但我有口白出现吗？ 我不知道哎、欸，刚刚有一个长得很像林宗玉的人，然后但是他是盲人， 那不就是你吗？ 盲人，然后就是在拿着对他的那个什么是那个杖叫什么杖啊？手杖，然后在走路。握紧拳头，回想那无尽的夜空。无数过往的岁月，有温暖的跋涉，也有冰冷的苟且，在回忆的滚烫中。现在小玉在按摩。归去来兮，现实狠狠击打。现在他把他的制服脱掉，挂在那个上面。沙老板，沙老板， 这是要下班了。 全飞了，没了最初的样子了。 对，小玉现在干嘛？ 没有，现在看到是警察在追地摊的。 无数过往的岁月，有温暖的溶解，也有冰冷的苟且，在回忆的滚烫中归去来歇。现实狠狠击打着我的伤口，我想问眼前的人到底是谁。面目全非了，没了最初的样子，尽管看起来我很富有。于是我一个人喝酒，一个人唱歌，一个人面对着无聊的生活。 小玉现在在跳现代舞。 一个人吗？ 一个人很厉害。笑着跳进深海里，于是我一个人喝酒，一个人唱歌，一个人面对着无聊的生活，一个人买来面具，假装着强悍，笑着跳进人海里。 现实总是 哎，你身为一个视频播报员， 不得自己 真很随便耶。 什么？ 你只告诉我们他下班了去跳了现代舞，故事就结束了。 对啊， 就这样。故事不是这样吧？ 他故事有三段啊。有三个主角，一个是摆地摊的女生，然后被警察追嘛。 嗯， 然后另外一个坐飞机的男生，可能是他的老婆还是谁，就是可能是个钢琴家，然后过世，他很难过。然后再来就是那个，我说就是视障朋友小玉， 像小玉的， 对对对，就三个人啊。然后他们的梦想可能就是 那个跳视障小玉就是跳舞嘛，就跳现代舞啊。然后 地摊女孩 当中我看到一个拿一个什么什么奖杯，但不知道那是什么奖杯，就也许他可能也是有什么什么梦 想。 对，然后最后那个先生飞机男那个先生呢，可能就是最后他要把他那个尘封已久的钢琴 骨灰哦， 尘封已久的钢琴，然后就把那个上面蒙着一层灰的 唰掀开， 对，那个布啊掀开，然后把他可能是老婆的那个照片摆在钢琴上，就这样的啊，就是三段啊。 哦， 感人的点在， 我不知道，我就是听你口述嘛，然后你就给他取个名字叫小玉的，就害我很容易出戏耶。 但就是我觉得这三段故事就还好啊，就没有什么很，就影像来说没有非常非常打动。 而且他的那一个 是韩红的那个歌声跟穿透力， 还 有那个歌词， 他的画面的调色就是有点灰灰暗暗的，然后让你很难过很阴郁这样。 就我觉得是那个歌词就是我现在就是一个人喝酒，一个人唱歌，然后一个人做这一些，我可能以往我有我的梦想，可是就是事与愿违，我就是做不到的那种难过的感觉。嗨，你好。 喂，我是七九。 七九。 Hello， 你要点什么歌？ 我想要点那个，你们知道 Jay 上吗？ 嗯 哼，嗯，我想要点他最近翻唱那个 Every Time 那一首。 你说台湾的 Jay 上对不对？ 嗯嗯嗯 ，Every Time 啊， 你之前有放过吗？ 我没有放过 Every Time 啊。 七九最近工作好吗？ 上课，对，然后也就是要 办日剧都完结了，开心吗？ 但其实我日剧有追的也就宽松跟就是重版出来这两个而已。 哦， 重版出来我看完了。 男主持人跟我一起看了第一集。 我看了第一集跟最后一集。好棒哟。故事完全都接得起来哦。因为旁边有播报员啦，吴玛丽有提示。 哦，这个人啊，他怎样。 对。 只是我觉得他就是越到中间，然后后面越好看。我觉得第一集其实还好。 第一集，哎，真的，第一集我在旁边骂跟什么一样。 人家都说什么99.9什么才会让人家引人入胜，就越想一看。我觉得没有，重版出来才是第二比第一想看，第三又比第二想看。 尤其是第七集，我觉得不然马克你可以直接只看第七集，我就是觉得那一集很好看。 哦。好的， 没有被说服到，是不是？ 被发现啦！因为我现在对日剧真的太没有爱了啦。 他现在只喜欢《权力游戏》啦。 没有，也不止《权力游戏》，就是我不喜欢很不真实的演戏啊。日剧太喜欢说教了， 连说三句话他就要生气了。 不是连说三句，他就在说教，那不是一个日常生活的对话、 啊。你有时候也会在节目上说教啊。 如果说教不是面对了你说吴玛丽，我告诉你，生活就是要积极。你不可以这样子不积极， 没有， 这不是一个， 我觉得这个是第一集有点太，你知道，太理想化，就是很 热血了。 对，我觉得那是第一集给大家的一个误解。然后看完第一集，想说哈要继续看吗？ 对，我看完第一集疯了超久。 真的要继续看。 还有其他类型的日剧，他讲的说教可能是不一样的啊，可能就会说爱情。就是这样，也是就讲一大堆，就呸，这一般人不会这样讲话啊。 哎呦，反正第七集是很好看啦。 好啦，七九。 所以玛丽也没有看过第七集吗？ 有啊，他 有 看 啊， 他有看。 但你只讲第七集，其实我不知道第七集是什么 啦。就是那个，这样讲，就是反正第七集就是那个，就有人不当漫画家的那个。 哦。好。你的歌快结束了。 哦，然后哦，你们有看那个 ID4 吗？ 我听说了，就是我看到一个超级负评文说把90年代 ID4 还给我，他不准你叫 ID4， 你可以叫 ED4， 或你可以叫 ID45678。 那个永康赵咖郎，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 对，因为我没有看那一部，但是我就是没看过，但是我就看他写的文字，就是觉得很好笑，就很想跟人家讨论之类的。 是是是，但我觉得我应该是不会去看了。 嗯 嗯， 好的，没事， 晚安了，鸡酒， 拜 拜。Bye bye yeah, yeah, baby. 七九真的就是走在网络浪头上面。非常非常前面的一位时尚女性， 这跟她工作息息相关啊，她岂能落后？她落后半步都不行。 翻唱太阳的后裔的 Every Time， 完全不一样的感觉。Jay Sean 0223639955，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哦。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普林斯顿暑期超强记忆训练营，读书有方法，一个暑假就开窍。北中南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飞碟首选强打新，七月四号起登场的是田馥甄。每天你哭什么一哭什么周，请锁定哥哥妹妹有意思节目，玛丽将送出电影《我就要你好好的》里头的大黄蜂裤袜。 大家好，我是 毕书尽。 02-2363-9955 23639955， 棒棒，嗨，你好，02-2363-9955， 哇塞，电话怎么这么难打？ 达人， 我的妈呀，从一点打到现在， 你怎么会一点开始打呢？ 你的节目也真的太火红了， 你骗人， 就已经就通通出笼了， 明明怎 么山下住很久啊？ 好啦，达人，你要听什么歌？ 啊，我今天想点播一首应景的彭佳慧翻唱罗大佑的歌《鹿港小镇》。欸，他的歌是地雷吗？ 鹿港小镇， 鹿港小镇， 鹿港小镇哦。 对啊，因为彭佳慧是我最爱也蛮欣赏的歌手，很感动他得奖了，等了20年。 好哦，让我来找找 他的两次演唱会 TICC 小剧场我都有跟上。另外那天进去讲我最感动的应该是黄莺莺吧，因为去年最佳公信奖开奖的时候，我有call in到你们电台的节目，然后跟他建议说能不能给黄莺得最佳贡献奖。那果然我跟金曲奖心有灵犀，黄莺得奖了。 嗯， 好棒哟， 好棒哟。 好的，达人， 好，晚安喽， 拜拜， 好，拜拜。 秋天的和风 是 一封又几程，这不是黄品源你怎么舍得我难过的开头吗？ 我家就住在马祖庙的后面，卖着香火的那家小杂货店， 对你的思念是一天又一天， 请问你是否看见我的爱人？想当年我离家时他已18，有一颗善良的心和一卷长发。 台北就是我的家， 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鹿港的街道，鹿港马祖庙里烧香的人们，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鹿港。 02-2363-9955，1:23，你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哇哦，请关收音机，你已经打电话进来了。如果打电话进来的话，请你关掉你的收音机，还有关掉你的 app。嗨，你好。 哎，你好，马克，玛丽，你好。 你是谁呢？ 我是台北的邝南。 邝南，你要点什么歌？ 我可以点那个陈奕迅的《浮夸》吗？ 呵， 嗯， 有原因吗？ 感谢您，原因没有，就是很喜欢听。 好，待会试试。 好的，谢谢您，谢谢。 哦、等一下，太突然了吧？ 啊，不好意思啊，再见，拜 拜。 拜 拜。可是我记得上一次的浮夸是不是音质很差、啊、还是我记错了？ 这个是妈妈版的，就是之前就是 哦，去那个， 但是我喜欢的应该是他在演唱会版本，让我来重新找一个他演唱会版本。 哎、啊，也要吉咖吗？ 对，吉咖， 像吉沙那样。 对， 有时候当电脑没有的时候，我们改用另外一台电脑的时候，就是会发生这样吉沙的状况。02-2363-9955，你要点播什么歌呢？尽力，尽力为您找出。 但是无力耐，我期待到无奈，有话要讲，得不到装载。我的心情又像樽盖，苦被揭开，嘴巴却在养青苔。人潮内热吻情越变得不受理睬，自己要交出意外，将突然地任何地方也像开四面台，着最闪的衫还十分感慨，有人来拍照要记住插袋。你当我是浮夸吧，夸张只因我很怕，似木头似石头的话得到注意吗？其实我地无忌只放大来意，怎去优雅？世上还赞同什么？都不够爆炸。怎么有话题让我夸？做大娱乐家。行来发誓，各位必须看到我，在世间平凡又普通的路太多，屋村里转下一座，情爱中工作中受过的不是太多，自尊已饱经跌堕，总是难自讨未曾获得过，便知我为何大动作很多，犯下这些错，博人们看看我算命太多。你当我是浮夸，夸张只因我很怕，似木头似石头的话得到注意吧？其实他未忘记，只放大来演。就知我为何用十倍苦心做得出一个正常人，够我负义论成魔。你要我做浮夸吧，加几声开声也不怕，我在场有满场的话，表演 影，狂浪是现在存在吗？仍是我面在只看天花。 喉咙可以吗？最近没工作吗？ 啊，最近真的没什么工作。0223639955 1:29，嗨 ，Hello， 甜点， 对，我是甜点。 甜点要点什么歌？ 绝不低头。 MP 魔幻力量。 他们说他们要 back 了。 六个人变三个人。 四个啦。 四个人。 四个人， 你要听什么歌？ 想要听徐佳莹的《不难》。 喂喂， 怎么不点？怎么不点 MP 了？ 为什么要听 MP？ 因为你喜欢 MP 啊。 嗯， 那什么东西不难呢？嗯， 我想要跟我的真言说，跟我说再见，真的不难，赶快离开我。 你也的最近是怎样？真言， 你现在真言很严重吗？ 为什么啊？ 很肿，我早上起来像被夹爆。 我跟你说要冰敷哦，你现在就是去冰敷它。 可是昨天医生跟我说要热敷哎。 我去看医生的时候，他说针眼一开始是需要热敷的， 一开始， 但是他说热敷的时间点很难抓，就大部分你很容易错过热敷的黄金时期。然后那时候我也是很肿的时候去给他看，可是对，他就叫我晚上的时候冰敷它，冰敷消肿。那假如你要冰敷的话，就是你不要超过五分钟，就是冰了五分钟你就要起来让他休息。那个时候医生还有劝我热敷的时候，是我针眼已经长完了，可是他可能就是有个像结痂的组织什么在里面，然后要加速那个组织软或者让它排出来，那个时候也是需要热敷的。所以你可以看看你的针眼现在在哪个阶段。 可是我觉得他现在有点越来越不像针眼，因为我是就是上眼皮跟下眼皮都有一种很像水泡的感觉，我觉得很奇怪，跟我以前长得真也不太一样。 那你今天应该马上看医生吧？ 对啊。 那我因为我昨天很晚才去看，我才点了两次药，我想说我今天再点一天看看，明天如果还是这样再去看一次， 换个医生。 乖乖先点眼药水吧。 好哦， 拜拜。 拜拜，晚安。 就别问是谁真情想说出来，像家人像朋友都只是欺瞒，当初多喜欢只是恶性循环，说抱歉不难，可我们是否还相爱也无关，心事上去结束某一个阶段，淡去的记忆将由谁保管，都不是太乐观。我也清楚这次不该再心软，对于你的体贴全然不责怪，反而羡慕起有些人分得不愉快，才舍得转身离开，说再见不难，就别问是谁真心想说出来，像家人像朋友都只是欺瞒，当初多喜欢只是恶性循环，说抱歉不难，看我们是否还相爱也无关，心事上去结束某一个阶段，淡去的记忆将由谁保管，都不是太乐观。中 点不耐，就别问是谁真心想说出来，像家人像朋友都只是欺瞒，当初越喜欢越是恶性循环，相互缘不难，等某天各自出现下个千万，关于你很自然会烟消云散，当初多喜欢想不起来。 劲歌金曲， 有人长得很帅，也可能长得很白，也是长得很高。 分手理由千奇百怪，下一次还要勇敢爱。2016陈大天化身失恋代言人，首播单曲《100种失恋的方法》，陪你一起走过心碎。 拒绝拒绝拒绝被拒绝，劈腿劈腿劈腿被劈腿，抛弃抛弃抛弃被抛弃，工具工具工具被工具。 一百种失恋的方法，我们都是说明书呀。哇嘞哇嘞哇嘞哇嘞放个屁，哇嘞哇嘞哇嘞弄个顺带气呀。 制作人阿迪亚，填词谱曲量身打造，陈大天走过心碎，首播单曲推荐一百种失恋的方法。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大家好，我是杨锦华。在这社会当中，有一群静默无声的植物人，常年与病床为伍，好像是被禁锢的灵魂。创世基金会为了这些家庭提供安养与道宅服务，今年诚挚地邀请您添砖加瓦，支持新竹及苗栗植物人安养院扩院服务，一起送爱心，帮助更多弱势家庭植物人。 爱心专线02-2397-0101 02-2397-0101。 今天一定会有美好的事发生。 每天你哭什么，一杯什么，一杯什么，一杯什么， 真的日常全新专辑限量珍藏。 我是李娇薇。 线上即时民调，线上即时民调，请打开飞碟联播网的 APP 留言，你爱香菜或是你不爱香菜。 0223639955 0223639955，嗨你好。 哎、欸、 关收音机哦。 关了。 你是谁？ 心灵寄托。 心灵寄托，你是不是已经要睡觉了？ 对，我最近都很早睡。 很棒啊，你已经吃了安眠药就赶快去睡觉吧。 哎，你怎么知道？ 你听起来听起来就很弥留了。 我没有，我还没有弥留啊。今天是点歌之夜。 重点就是你吃了安眠药，你就是什么都不要做，就是躺着睡觉。 心灵寄托为你好，再见。 拜拜。 哎，等一下不行啊！等一下啦，等一下，等一下。 干嘛？ 我可以点歌吧？我可以点完歌然后睡觉。 你要听什么歌？ 我想要听张悬的《焰火》。 那你就躺着也不要动，也不要因为焰火波动你的心又起来，上个网打个字哦。 哦，当然不会啊。 那就好。 好。 晚安咯，拜拜。 晚安，拜拜。 你以为真的很多人讨厌香菜吗？我觉得现在爱香菜的人比讨厌香菜的人多。 怎么可能？ 你那什么口气？ 什么口气，什么口吻？我造假吗？我这睁眼说瞎话吗？我长睁眼也不用睁眼说瞎话啊。 你蛮常睁眼说瞎话的、啊，你是蛮常睁眼说瞎话，没错啊。 我刚刚不就看你做个运动调侃你一下，我又说了什么瞎话了吗？ 我不是说今天，过去的记录很常睁眼说瞎话。 那你自己久久，你自己看看。吓到了吧？ 天哪，我天哪，就是有你们这些人！ 你居然在那边质疑大多数的人， 就是有你们这些爱香菜的人。而且大家的爱是那种 超爱， 对，是很强烈的，或者那种就算打一个字爱，也是我感觉到你那个强烈， 好 可怕哦，好恐怖哦。 哎、欸，已经不是大多数，是一面倒哎、欸， 真的是一面倒哎、欸，不爱香菜好少数哦。 挂包米线、排骨菜头汤都不准加香菜啊！ 你也是不爱香菜的人哦， 我不喜欢。 你也是不喜欢的哦。 对， 那你开这个， 因为我就想说这个，因为你刚刚就说什么台湾哪有那么多人爱香菜？ 对啊， 我不是说，可是他就是活了很久，就想说可能事情不是我们想的那样哦。那我来民调看看，然后我真的也没有预料到 一面倒哎、欸，而且是好强烈的热爱哦。 我觉得有一个人留言很过分，他说如果没有香菜，我也不要活了。 太夸张了吧！我跟爱吃香菜的人在基因上面就是有某一个基因我们是完全不同的，就之前不是有那个影片嘛、就是说可能很多比较东北亚的人，可能日本人韩国人来台湾或是去曼谷、去泰国都会觉得很受不了，为什么什么东西都要加香菜，因为 曼谷有很多加香菜哦，我没有意识到哎、 泰国菜超多香菜的啊，不然我干嘛要学不要加香菜的泰文。对啊，因为就是泰国比台湾更严重、就所有东西你不管是路边小吃还是在 泰国的香菜吃起来的那个香气跟台湾是一啊，问你也是白问， 当然一样，香菜就是一样难吃啊，很可怕、 不是难吃，它的香气也许有所不同，就像不同的地方的 你说有一点点差别，是不是 马铃薯可能不太一样， 对我来说都是无法接受那种，就是香菜对我来说不是爱不爱的问题，是我没有办法接受。 刚才有人提到关于猪血糕，猪血糕怎么可以加香菜，它就是很干扰你要单纯跟猪血糕还有花生粉的约会，它在中间跳来跳去干嘛， 因为香菜的味道太浓太重了，它会把很多食物的味道都盖过去。 天 哪， 更可怕，有人建议我们吃什么你知道吗？ 什么？ 香菜水饺。 真的没有办法接受。 我真的崩溃。 真的会很崩溃。0223639955 Hello, 你好。 你好。 你是谁？ 是小黄。 小黄。 小黄，你要点什么歌呢？ 我这今天听了一个晚上的抒情歌了，那我也点一首抒情点好了。 什么演？ 什么？ 我说点一首 什么歌？什么歌啦？什么歌啦？ 杨林的《机场的话》。 这个我觉得很危险，我不敢播这一首歌。 有点年纪的歌，就是现在版权都可能有问题，我们不敢随意乱播。 那我点《I So Be So Lucky》好了。 好 ，OK。 好的， 拜拜 拜拜。 I should be so lucky。 那不吃香菜，那马克玛丽你们吃芹菜吗？哎，芹菜我就吃。 芹菜我也不喜欢。 所以你去吃一些餐厅，他们的前菜是芹菜棒，你也会很愤怒咯。 芹菜棒有分，就是有没有那个味道的。如果那个味道少一点的话，我就会吃。 味道跟去背后那个丝无关。 我不知道那个味道跟什么有关，有的好像比较脆一点的， 那你 比较清、比较清爽一点的。 那 吃 九层塔嘛？ 哈哈哈。 什么？那什么意思？不好意思，先生，您刚刚那个反应我有点一时会议不过来。 九层塔就是跟香菜是一样的东西，就是缺少这个基因的人是没有办法吃香菜，也没有办法吃九层塔。 哦，那九层塔我可以耶。我可以， 所以就是香菜对你来说，你不是无法接受，你只是没有这么喜 欢那个香气， 你没有那么喜欢，但你其实吃，你吃到也不会愤怒。 嗯， 我是有香菜的话，我就会觉得这一碗所有东西都坏掉了。 哈， 就是这个东西。 那如果你今天非常的饿，有一碗香菜汤，跟有一个我刚刚给你吃酸到爆的 QQ 软糖，你要吃哪一个？ 酸到爆的 QQ 软糖。 那如果今天你很饿的时候，有一碗香菜汤跟香菜口味的 QQ 软糖， 那我就是饿死啊！你就是要饿死我嘛！这边我要跟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其中我总算找到了一个知音，这个人叫做陈颖，他跟我讨厌的东西是一模一样， 就刚刚说 的 那些都讨厌， 就是香菜绝对不行，九层塔也不行，还有红葱头、油葱，这些东西都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可是常常在小吃摊里， 葱对不对？ 吃葱， 吃葱 可以，葱可以，但是红葱头、油葱。不可以，不行。 欸，油葱会出现在哪些料理啊？ 很多很多，现在贡丸汤也会加啊，什么卤面什么。 贡丸汤加油葱太油了吧？ 就很多都会啊，所以就是你吃小吃菜的时候，你就会很麻烦，你都要跟说，欸，老板有没有加香菜？欸，老板有没有加就是芹菜？老板有没有加油葱？你都要就是很明确的问他。 我多想给大家看看现在镜头男主持人的脸，他的眉头有多皱。 我是很认真的在讲这件事情。 非常痛心疾首的在讨论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调味料。 对，但是看了一下大家都很喜欢，我就知道说哦，其实那些店家会这样加是有原因，因 为大 家都喜欢。对，就是那就算了，就可怜，就让我去死吧。今晚的最后一首点播歌曲022-363-9955。嗨，你好啊。 喂。 嗨，你是谁？ 我是来自台中的长腿丹尼。 长腿丹尼，你要听什么歌呢？ 终于打进来了，我要点那个灭火器的《海上的人》。 啊！没有，因为原本男主持人面向左边，然后发现啊，《海上的人》啊，转向右边另外一台机台为您寻找。那请问您吃香菜吗？ 我吃，非常喜欢。 非常喜欢。 嗯，对，没有错。 长腿丹尼，再见了。 哦，好，拜拜。 上一帮米车开始走中的人生，混沌的青春，搁有你两只的个性，踮起手头搁一支烟，目屎流袂停。